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今日我哋讲一集好嚟好去， 好来好去。 人生啊，好得意啊！你唔知喺边度，喺咩环境，撞到一个咩嘅人，同你有啲咩嘅瓜葛。所以你撞到任何人都係嗰句啦，好嚟好去咯，好多嘢。 好嚟好去，但係咧，點解嗱？其實譬如咁樣，如果人人都好嚟好去嘅話咧，其實就冇人會咁樣勸你噶。 屌你老味，就係呢個世界啲人唔係咁啊嘛，順哥。 人咧有特點啊，嚟嘅時候咧十個八個好嘅， 啊， 走嘅時候咧十個八個壞嘅。点解咧？即系点解咧？嚟嘅时候可以好地地，走嘅时候都系一塌糊涂嘅咧？ 你讲我哋出世同离世， 唔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。 嗱，好得意嘅，好难，好啲人好难，即系可以好好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。 嗯， 我同你系即系其中嘅一个真系好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人啊。咁有啲人啊唔系噶嘛，觉得好老卵讽啊，英卵训啊。對人的包容好撚低啊！你發覺有一我好慶幸我自己，阿狗護士係40歲，出世係一個我見到好多嘢嘅年代。嗱，如果你出世早啲，你冇見得咁多；你出世遲啲，你冇見得咁多。我點解咁講咧，筍哥？我出世40歲，我自己親身住過木屋區，我親身見證過香港經濟起飛嘅年代。八幾年嗰陣時，啲人使錢好似倒水咁撚樣。97年政體回歸，越戰嘅陰雲瀰漫，東南亞嘅時候，我係幾歲大？咁我嗰個年代，我經歷過有呢、這個戰爭嘅即係陰霾啦，經歷過大時代嘅變遷啦。巨輪即係政體巨輪之下嘅改變，我好慶幸自己係個咁嘅年代出世，我見證到有好多人而家見證到啦，因為過咗啦，有啲係早咗啦。咁嘅時候，我睇咗幾代人，第一代我上一輩，我呢代嘅，同埋我而家下一代。我成日都講上一代嘅人咧，好嚟好去啲嘅，真係嘅。追數又好，或者係即係呢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好，去到某個位置停咗㗎啦，算數。即係你成日都聽到老人家即係一句説話，唉，算數啦咁樣樣。即係就係咁樣樣。到我哋呢輩啦，捉得緊少少嘅，即係有啲嘢屌你老味，我係睇唔過眼嘅，點點點點點。到而家呢輩仲衰。我舉一個狹窄啲嘅例子啊，人與男女之間的感情，以前一輩咧好少離婚嘅，我哋上一輩，唉，都咁多年啦，繼續落去啦。到我哋呢輩， 好頭好尾 啊，好頭好尾。到我哋呢輩咩，選擇唔結婚， 嗯 啊，即係都費事俾件事發生。下一輩唔係，我見到有啲80後，即係而家20多歲啊，或者30歲頭嗰啲咧， 光教 唔係啊，好中意結婚，真係噶 啊， 因為屋企婚姻生活見阿爸阿媽或者。奔妹湊大噶嘛，個家庭生活滿意嘛，合意嘛，好早結婚，好早離婚。 嗯， 佢哋唔好後尾覺得哇，屌你老味，原來唔係咁嘅件事。 嗯， 結咗婚先知道， 嗯， 生撚咗仔先知道，喂，原來唔係咁嘅，咁搞撚到一塌糊塗。點解而家啲人唔能夠好頭好尾？就係因為佢哋諗嘢嘅目光啊短淺咗。我哋以前睇人好睇好長線啊。 啊，係冇錯。 啊， 即係譬如話，今日你認識一個人咧。你相信咧，你同佢個關係會延續落去。 啱啊，啱啊。 係啊，即係會覺得點講咧？譬如話嗱，我都試過咧，同啲內地人做生意啊。佢話嗱，阿筍哥同你做嘢咧，我哋係咁嘅。開始咗，我哋就唔想轉噶啦。如果你都冇問題嘅話咧，我哋呢個生意關係咧，希望係永遠嘅。你好好地做咁樣，即係會同你講啲咁嘅對白嘅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以前我唔知你試過你嗰輩係咁未？我哋以前細個嗰輩電話，嗱我幾時有電話咧？11、12歲先有電話，我到21歲先有冷氣機彈。我話俾你聽，以前嗰輩識朋友係點？你會上人哋屋企坐噶嘛？寄信俾人哋噶嘛？ 會 啊！而家係咩嘅？ 寄聖誕卡嘛，以前 而家係點嘅咧？你個電話 喺 WhatsApp 嗰度 delete 咗就冇呢個人噶啦嘛， 嗯、 即係呢個朋友唔存在噶啦嘛。你亦都唔知佢地址，亦都唔知佢來龍去脈噶嘛，你淨係知佢花名嘅啫嘛，啱唔啱先？所以建基係好薄弱噶。以前嗰輩啲人建基係好厚實嘅啲嘢，我知道你地址，我知道你住邊，屋企有啲咩人，你個底係摸得清少少嘅。而家唔撚係噶啦 ，Facebook delete 咗，冇呢個人噶啦，呢、這個世界。 即係同埋都好得意嘅，即係、 所以啲人咪唔好嚟好去咯。 以前你都係會即係雖然話好平啊，你覺得咧？买圣诞卡五毛纸张嘅啫，但系我八几年出世噶嘛，唔系我八零年出世嘅，咁、你谂下嗰个时代几毫纸唔系咩钱嚟嘅，即系你喺柜桶度咧，啲角落头掹都掹到嘅，咁但系你都会觉得啊买张圣诞卡送俾人咯， 写几只字， 系啦，即系虽然冇嘅，冇几只字，你都会整个开括号、删括号、括字嗰个字送张卡俾人，而家都冇嘅，讲真， 冇啊，而家。 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人同人之間咧，好多時好嚟容易，好去真係好難。咩、意思呢？就係、譬如好似建工打工咁樣、以前可能係我聽啲而家喺好即係坊間好多文章寫，啲夥計嚟工嘅時候，即係唔做嘅時候，可能 send 個 WhatsApp 咁樣。即係有時唔好話邊個賺邊個。當然啦，你去打工嘅時候，人哋賺你係應該有嘅。即係，但係你都即係你都唔係純付出啦，你都會有獲，你都有收穫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所以講得難聽啲，都叫大家幫大家。 同埋你點解辭職信都唔打一封啦？ 即係你譬如話，我覺得打辭職信有時都係無謂嘅。當面同你老闆講聲咯。 兩樣都要做， 即係辭職信咧，就係淨係一個法律嘅依據啦。呢個係你必須要做嘅。不過，但係我覺得你有時即係大家都叫做，即係大家有做過主仆啊，即係你係仆啦，即係大家做過主仆一場嚇、即係都賓主一場啦，即係都唔講得話有好多恩惠喺裏邊嚇，但係你鬥得呢份糧，都要同人哋講聲再見都要啩 嚇、 即係都係一個做人嘅應有之義啦、我覺得都好少 啊。 好少，即係我哋自己公司嗰啲同事好多走樣咧，都係就咁走。係啊，即係講聲拜拜就走。係啊，即係唔好話 但係你唔使三個月通知嘅咩？ 我要咯，冇個必有咁多高層嘅大佬呢個世界。係啊。係啊，我咪要咯。 但係佢哋唔使嘅。 佢哋唔使嘅，我哋啲同事一個月嘅啫。咁你仲要計埋有時成日 OT 好多大假啊嘛，話走嘅時候翻多五六日走得㗎啦。係 啊。 你一個月有十一年有十日大假、 啊， 我當你然後扣加埋禮拜六日， 啊、 即係十四日啦。咁、 啊、 你十四日裏面呢，然後你就 一年得放十四日假㗎啫。 十日假， 如果堅放咗十日㗎咋？ 係啊，堅放得十日㗎咋？ 咁撚少啊？ 咁我唔同啦，即係人哋係啫，我都話明我係高層啦，人哋低層 低層得十日假， 低層係應該慘嘅喎、低層代表咩啊？低層就代表你在你的位置裏面貢獻比較少、你的能力和你可以付出的東西比較少、所以獲得的比較少， 明白， 這些就叫低層嘛， 對 不對、對、然後就但是很有趣的，就是不可以很妥善地處理了這個關係。我都試過聽過我老闆說、譬如說有些夥計去過另外一間公司的時候、老闆打電話問喂阿梁仔好不好啊這樣、然後個老闆說就是因為講少了一句拜拜而已、他就說回他、你遇到這個夥計走的時候不出聲的、 啊、對嗎、 即是沒有人家都是只是說 一個事實而已、 人家說事實你何必被人口實呢、即是有時中間有時坦白說有多少個節、你和一個夥計有多少個節、大家未收得好、那人家呢又可能給一條路你行 對嗎、 所以呢我都覺得即不是話我哋要建立啲咩古風啊，但係有時從一個投資嘅角度去睇啊，大家都需要話，即係如果大家同某一啲人有過一啲、或者係露水姻緣又好，有一個姻緣啊，都令到呢個緣咧，就算到佢緣盡嘅時候咧，都唔可以，都唔好係一個最核突嘅情況下。 阿寶寶龍咧講一番説話。咁、咧，我琴日咧講開，即係我而家咧有啲後生仔嚟，我哋都做嗰啲護士學生。個寶寶龍我就話：哇！而家後生仔做嘢真係唔交代，即係亦都嚟 h 咁啊，又唔好嚟，又唔好去嚇。咁個寶寶龍講一樣三個字：唔自在。因為屋企有啊，屋企養到你啊， 你讀得大學，屋企都俾到你啦，十鳩幾萬一即係學費，咁即係屋企有啲貨啦。你讀大學嘅時候，阿花哥讀大學，屋企豆你都冇得俾你啦，啱唔啱先？咁呢啲有得俾嘅，咁啊證明就係屋企都有啲貨，咁咪唔自在咯。即係有時人係好得意嘅，你頭先都同我講一番説話，點解有啲人會唔好嚟唔好去，就是、因為佢唔自在喺生活上。 唔好嚟嘅，嚟通常都 啊嚟好嚟，佢唔好走嘅就係因為佢生活唔自在啊，佢覺得。我仲大把機會，屌你老味，我細替你抬起九護士，但係佢哋唔明一樣嘢，呢個世界圓形噶，地球圓形噶，你唔知喺邊度幾時撞到人。我舉一個例子你聽，話說嗰陣時咧，我就即係阿雲吞麵鋪老個太子爺咧，就同我好 friend， 佢話一齊澳洲旅行，咁啊成家人啦、啊。無撚啦啦喺啲窮鄉僻壤，佢係揸吉寶車去嗰啲睇嗰啲唔知咩屌你咩雪山泉眼啊，啲咩火山泉眼，喺佢真係四野無人嘅公路裏面，後面有一架車強啄佢尾，咁佢哋驚打劫啊，即係因為真係四野無人，屌你你嗌救命或者直升機嚟到，可能四個鐘頭之後你條屍都可能凍撚曬。咁啊搏命抌啦，佢又搏命抌喎，屌你老味，哇！大家斗扯，屌你老味，你知嗰啲大直路嚟噶，卜爆撚咗胎，即係俾嗰啲石硬撚咗爆撚咗胎，焗停車，後面一車嚟到死啦，屌諗住肉搏啦，呢啲冇計，人哋停車又問佢啊，喂，你係咪阿真遠咗邊個？佢惡撚咗言，你係邊個？我咪阿邊個邊個咯，成日嚟呢度食面嗰、那個。人哋點解開架車追你成個鳩鐘，個鳩兩個鐘頭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原來人哋撞到熟人，喺澳洲呢啲咁嘅窮鄉僻壤咧，見到你啊，架車迎面而嚟，撞到你係熟人啊，即刻兜翻轉頭諗住同你傾下偈食餐飯，因為你平時對人冇乜嘢啊。你話如果你唔好嚟又唔好去嘅話，屌你啦！ 不過頭先咧，我就係講咧，即係低下層嘅。即係唔好嚟，即係唔好去。啊、但其實咧呢樣嘢咧喺上層都有發生嘅。 啊， 譬如咧有時做老闆咧，有時做老闆咧都有啲壞習慣。 啊， 即係見到個關係破裂嘅時候咧， 啊， 做絕佢。 啊， 嚇，有時我又係唔明呢種心態。 原因就係佢唔希望你再進一步搞破壞。 或者唔係做絕佢嘅意思係，譬如話將你、啊、可以你見到啦，而家香港譬如話諗辦法唔賠錢俾你啊！即係但係嗰件事當然啦，嗰個錢係你應該要應得嘅， 嚇、 啊！即係你應該要做嘅，唔做都諗住縮數，即係度縮老撚肚咁樣啦。我記得我以前有個侍頭，佢係臨尾嘅時候咧，最尾個月冇出糧俾我嘅，咁、我記得好似1200蚊咁上下啦。咁啊，即係人生流轉啦、 啊、 又唔知冇幾耐之後呢，我喺另外一間器材公司度做嘢，咁、然後大家又見返面咯、一見面嘅時候，佢好尷尬咁笑一笑。 你唔同佢講嘛？喂， 我冇，我成件事我冇提過，即係呢，我又冇提過、我又唔會覺得我想佢，因為嗰時候已經對我嚟講個意義太細啦。 你落佢面， 但係呢、 啊、 面呢原來唔使人落㗎。 啊， 望住佢嘅時候咧，佢眼睛佢都唔敢望你。 啊！ 即係咧，你人生你本身係堂堂一個大攝影師， 啊、 即係每個月幾十萬上落咁樣。 啱啦，千零蚊爭人 哋。係，即係咧，有時我即係咧、坦白講，佢今日咧，佢再俾我啊，我又唔會要喎。 啊！ 你就只可以揀爭我咯。 啊！ 你擺上我屋企又好，點樣都好，我冇親手接過呢張票就即係我冇收翻你。 啊！ 你諗下，其實真係好戇居。有時咧喺 唔係有啲人係咁噶嘛，慳咧慳慳埋埋都係慳啲，即係計上多錢，但係偷嘢就永遠都係做啲細奀嘢㗎。你冇見過人哋屌你， 有張志強 咯，霸曬嗰啲叫偷呢件嘢咯。 唔係你要睇一樣嘢啊嘛，即係你你係啊，今日俾你慳咗你一係咧就係嗰啲咧。完全是可以，喂，冇問題啊！屌我啫，個撲街人乜嘢慘？你內心有咁強大嘅，你完全係克服曬自己嘅自卑感嘅話咧，冇問題，你應該咁做，因為咧你係贏曬全世界。屌你又唔係嗰種人。 不過我話俾你聽，最老土係咩咧？好嚟好嚟，唔好去夫妻關係。十段關係個個都好嚟，走嘅時候就好唔好。 離婚通常都是搞到一塌糊塗的。我認識咁多人，係得有一個朋友真係和平離婚嘅啫，即係見到面仲要係喂誒， 飲杯茶 啊，阿仔點啊？誒嗱嗰度咁啊，你咧誒記得誒交啲燈油火蠟咁，即係大家仲會咁樣提點。識十個十個都係啊，到你個老母啊，你咪俾人見到啊，見到斬兩家產啊咁。我人生呢樣嘢係令到我好好。即係睇人係睇得好淡嘅一樣嘢。你當年去愛呢個人，又講到屌你老尾山盟海誓又呢又路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啊，筍哥，照顧人啊唔係樂趣嚟㗎。我唔知你覺得照顧人係咪樂趣啊，應該就唔係啦。你求婚嘅時候會同佢講話，我求下你，你俾我照顧你。照顧都需要求嘅，唔係 冇求婚啫喎，你求過婚咩？ 冇，屌你，但係有啲人要噶嘛，好、 okay、 多人都要噶嘛，係我咁型嘅啫，我都冇。寶龍講：喂，聽日結婚，真係咁樣樣啊！聽日結婚， 即係同埋嗰件事發生，你唔會咁嘅喎。啊，不如考慮下結婚咁樣。 我冇講過，淨係講喂聽日結婚。 係，即係冇咁多嘢嘅。 唔係，我上我嗰陣時點嘅咧，係睇報紙講個自置居所貸款計劃31號就 deadline， 哇！屌你28號結婚。几捻戇鳩，几捻咗蚊餅，咪臨走去申請自置居所貸款計劃，就係咁樣。我喂冇路唔撚屌啦，喂31號 deadline， 喂快啲點點解去結啦？咁啊，聽日就去結婚咯，屌就係咁，乜撚都冇講過。咁但係好多人唔係噶嘛，好離嘅時候係冇去，離婚嘅時候搞到好撚慘啊！喂嗱，呢層樓我嘅，呢啲又我嘅，呢個乜。哇！屌你搞撚到對方嘅生活爛曬，搞到你希望冇埋份嘢做，搞到希望你死撚咗最好啦咁。即係我唔明白個人嘅心態點，係咪因為恨一個人恨得緊要得就係想將佢撕開幾嚿咧？我想同大家講，有時候有啲嘢睇遠少少，即係感情受傷害，佢肯同你離婚，即係放生你啦。 啊！又真係， 佢唔肯同你離婚，佢連放生你機會都冇啦。 即係同埋。即係講真，如果你係真係好愛呢個人嘅話咧， 咁你咪俾佢走咯。 唔係，係你能夠可以，即係你即係證明你係有本事去愛一個人。 啊， 你愛一個人唔容易噶，係咪先？ 啱。 咁你其實可以將呢份愛投射喺另外一個人身上，咁你個愛又可以延續啦，係咪先？你冇得話好難，你唔會話淨係愛呢樣嘢噶嘛，即係你仲可以愛另外一樣嘢噶嘛。 但有啲人唔係噶嘛，好似頭先個老友咁咪係咯，中意咗以前嗰個女朋友，屌你老母，咁多年都走唔出嚟，因為你放。 低， 通常你一個人唔好嚟唔好去嘅就係因為你放唔低嗰樣嘢，我唔要我都要打爛佢，係咪先？ 不過所以我奉勸咧，我哋嘅聽，即係我哋嘅觀眾，我哋嘅聽眾啦，即係無論喺每個關係裏邊，即係都諗下喺 睇遠少少咯啲嘢， 或者喺你走嘅時候咧，應該你要短，你嗰時候可能冇辦法去睇得遠啲嘅。但我建議大家忍咗佢， 啱啱 忍咗佢，你會知道第日會係好嘅。 啱， 就咁， 拜拜。